勾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，六点钟马上给你今天的勾炫懂懂懂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勾炫懂懂懂， 勾炫懂懂懂。今天我们来懂的呢，是好久没有请来的黄山廖大哥啊，他的书大家相信都有看过嘛。最厉害说的是《爱情语录》，而今天他要说的是，能长久相爱的情侣呢，都有这几个特质，到底是什么特质？我们来听听，可能可以启发到你哦。 你要找的对象是陪你一起慢慢变好的对象，而不是磕磕碰碰、扰乱你生活的人。今天分享伴侣有以下四个特质才能相爱长久。第一，爱情带给你的应该是把生活变得更好的动力。谈恋爱不只是周末一起出去玩，有人陪你睡觉，让你不孤单，不是这样的。爱情真正价值的体现是我们互相支撑彼此有向前走的动力，把生活变得更好的动力。一段好的感情会让你在事业疲倦、生活困顿、累到走不下去的时候，因为想起生命里有对方而重新拾起再继续努力一下的动力。两个人交往带给我们彼此最珍贵的东西，许多时候看不见啊，不是他赚钱给你花，也不是陪伴，也不是生孩子，而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激发了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 啊！重点来了，我们在一起激发了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之前遇过一个朋友的做法蛮聪明的，就是他在刚刚认识那个人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会给自己设一些底线，就是只要你今天触犯这个底线的话，我基本上就不会跟你在一起。就例如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周末就到处去跟别人开 party， 或者是跟好朋友到处走，而不要把时间留给另一半的话呢，这个就是触碰他的底线，他就不会再往下发展了。因为过去的很多经验都告诉他，这样子的人可能跟他相处起来会比较辛苦，会让他现有的生活的平静被扰乱。那我觉得只要你被扰乱过后呢，一加一并没有等于三或大于三，那其实这个关系你就可以考虑是否要继续下去了。所以第一点呢，我非常认同，回来听听看第二点呢有没有帮到你哈。手机过圈 Beyond Trend， 那粥碗鸡汤给你喝。 富有 Broccoli， 你竟然送鸡汤给我喝。 Bro， 不要玩，我是说审核鸡汤有没有毒，懂不懂？喝了好的汤补了身体，就会勾炫懂懂懂。 勾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Rosette 的 Messy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勾炫懂懂懂， 勾炫懂懂懂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碗鸡汤呢，它是来自于黄山廖的分享。他就说，当情侣在一起的时候呢，这几个特质可以让你们一加一大于二或者是大于三哦。那如果消耗彼此的话呢，可能真的是不适合走下去了。那第二个点呢，是如果对方有做到这一项的话，可能对你们的发展也是好的。我们来听听吧。 第二点是，你把时间花给谁，就是对他最直接的爱。能长长久久的感情，一定排除万难给彼此时间。你的一天其实很短，先扣掉上班时间8小时，再扣掉睡觉时间8小时，再扣掉通勤、洗澡、洗衣服、做家务、买饭、吃饭、工作、加班，又扣掉了6小时。所以多数人的一天其实只有2个小时而已，你只剩下2个小时可以留给重要的人。所以把时间花给谁，就是对他最直接的爱了。这2个小时，你原本可以用来学习语言、学习第二专长、培养职业技能、研究投资理财，或是开创副业，但是你却选择花在伴侣身上培养安全感，花在一个不一定能天长地久的人身上培养感情。 我非常的认同。人的时间确实是挺宝贵的，所以我每次都看到身边那些有对象了的情侣的朋友呢，我都觉得哇，真的好厉害哦。因为像我们在20多岁这个打拼的年纪，可是有的人他们真的会先选择把更多的时间来交给他的另一半，不是他没有上进心，不是他没有事业心，而是他在这两者之间呢，他竟然选择了另一半。这个另一半呢，像黄山廖说的，他可能以后不会跟他走下去，因为未来很难说嘛，但他都会好好的珍惜当下每一天，好好的把爱让他感受到哦。我觉得这真的是，如果另一半肯这样花时间给你的话，你真的要好好珍惜。就算他百忙之中都可以抽空那几秒来跟你 text 一下，告诉你在干嘛，跟你 update， 我觉得这都是爱的表达的一种。所以大家不要再说啊，你都没有陪我了。如果你知道他真的能够为了你挤那个时间出来的话，好好的感谢，好好的珍惜他嘛，好不好？希望这些鸡汤都有启发到你。想要听到完整版的话呢，来到我的 IG 伟俊22，我发给你吧。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， 勾炫 Beyond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XG 的In the rain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勾炫懂懂懂， 勾 炫懂懂懂，进来跟大家懂的这个潮语呢，叫做但是型人格啊，一听就懂，它是指某个人某种类型的人格来的嘛。可是啊，这个但是呢，就是 but 来但是型人格啊。我相信顾名思义，大家都应该可以猜到是什么意思了。给你两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，一秒。两秒 OK， 但是型人格这个潮语呢，是可以用在那些不管是职场还是你在课业方面呢，或者是家庭里面那些总是喜欢反驳你的人啊，有 get 到吗？ OK， 这种人呢，每次你跟他不管说什么样的东西，他都会先往最负面的部分去思考，或者是先给你很多你觉得不能 work 的一些词句。就例如诶，你跟你的好朋友诶，小花小花，我想要开店做生意，我想要卖花，然后那个小花呢，他根本就还没有想什么，他就啊，但是你现在没有钱哦，啊，但是现在行情不好嘞，但是你做得到嘛，但是你是一个很容易放弃的人嘞，就是他会给你很多很多但是但是但是。这种但是型人格有分两种，第一种呢，是他真的会未雨绸缪，站在你的角度来为你分析很多的一些危机，或者是跟你说有什么东西是潜在的风险要你去考虑的。另外一种但是型人格呢，他是比较偏负面的，就纯粹想要斩你，纯粹觉得哎呀你不能的啦，啊你做不到的啦，啊你做不到的啦，你这个花店开不到啦，但是你真的可以吗？但是你确定好了吗？但是会让你觉得很消极很负面啊。这两种但是型人格呢，在朋友圈里面其实都可以摸得到的，只是说你要看清楚哪一个是消耗你，哪一个是让你前行的。学起来吧，但是型人格。手机过圈 Beyond Trend， 我是赢， 我是俊， 我们是 英俊组合。 不是啦，我们是勾炫 Magic Hour，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，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银鹰啊。 勾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来自黄子弘凡的《爱在分秒间》。 第三场人生道理，勾炫懂懂懂。 勾炫懂懂懂，今天我们来懂的第二个潮语呢，这个是挺酷的，很适合那些可能已经脱单的朋友，但还是可能玩不够啊，那叫做已婚单身微寡啊，有一点复杂对不对？已婚人士就是已经结婚那个已婚啦，单身像我这样single啦，微寡是微商的微，寡妇的寡，诶，这些我们有学过，像是伤心微乐，就代表你伤心之余有一点点小快乐，或者是开心微伤啊，开心之余有一点点小小的受伤，那个微就是微微一点点嘛，对不对？那已婚单身微寡呢，两秒钟思考一下，好，正确来公布哈，已婚单身微寡指的是用来形容那些在法律上已经结婚，但在情感或者是生活状态呢，却类似于单身的人群。诶，这反映出了一种婚姻关系中的特殊状态啊。具体来说呢，指的就是诶，夫妻之间缺乏沟通和互动，生活在同一个空间，但却是两个独立的个体，所以可能只能跟自己的好朋友出去玩的时候，让自己活得好像单身一样的。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吗？也不一定 apply 在婚姻上，就可能他们是情侣一起住嘛，但问题是好像已经没有心在了，就是两个躯壳共处一室，像室友这样而已。通常这样呢是蛮不健康了的，就大家都不想要放手彼此，可是在外面又宣称自己是一个单身的状态，哈哈。如果你现在是处于这种已婚单身微寡的话，可能要挪一点时间来跟你的另一半好好的沟通未来要怎么走了，好不好？手机过炫 Beyond Trend， 勾炫 Beyond Trend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来自 This Song 的 Beautiful Life。 This Song 的演唱会6月7号傍晚6点呢，在 Arena All Star 实力开唱，门票呢可以去到etix.my 或者是 rwgenting.com 就可以买到了。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，大家真的动作要快了，不然等下卖完了又错过了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想要看到 Daesung 现场的段子和他的唱功嘛，对不对？那除了 Daesung 的演唱会你动作要快呢，还有这个那动作也要超级快的，那就是我们的购券 Go Go Go Limpy 即将开打啦，将会在这个周末6月8号星期日的下午2点钟呢，在 Pick 5 举行。那如果你真的已经去报名参加了，可是没有被选中的话，没要紧，还可以继续的留守我们勾炫，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第一次的友谊赛而已。我们玩的呢就是 Pick a Ball。那如果你真的没有被选中来跟我们组队打 game， 没关系，你现场来看嘛，在旁边支持我们，做我们的啦啦队 ，Massive Bunde， 很简单。现在呢，去到勾炫的 IG 来看看我们这个海报，你就可以知道确切的位置了。那如果不会打皮克球的朋友也没关系，你来现场观摩，可能你看我们 MC 学着学着，你也会了呢。偷偷告 告诉大家，像 Broccoli 啊、莹莹啊，我们真的目前都还没有打过 Pickleball 耶，所以其实我蛮紧张的，我真的很怕我到时候会害我的队友耶。更可怕的是呢，我们上个礼拜抽签 Broccoli 竟然还真的跟 YYY 莹莹同一组，到底我们会是最厉害的一队呢，还是最搞笑的一队？大家在这个礼拜日6月8号呢就可以见真章了，记得到时候拍了 story tag 我们两个哈，手机过圈 Beyond Trend。